你浪漫美丽的爱情、yeah. 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是全是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恩你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yeah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马上就到春节了每到年底呢很多人最盼望的就是公司的年终福利年终奖金对不对有个网名叫做梅干菜扣肉的网友说年终了看看有什么奇葩公司福利不知道我这一箱绿豆糕能排在第几这个话题一开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你见过最奇葩的年终奖是什么呢 我是等自己我爱自己做自己我跟自己的呼吸外面很多人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啊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相机不举起这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然而跑来一群鸡啊黄昏里提议提着破传奇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 让我去面前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他们哪来的自信是否皆是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痛击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面前 社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心我爱很坚定 死了 九精英有话说， 其实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其实你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努力，有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发生会有一些，比如说格局的变化，可能会促进我们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 那么这个转变其实没有一点坏处，我觉得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有一天我回过身，我再去做投资或做金融的时候，这种内在沉淀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加准确地去把握一些投资的方向，包括一些项目的细节分析，我觉得对人生是一种好处。

上午九点整，我是陈珊妮，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不如来点好。